措施，避免不必要的郊游，又说市郊地区的人群并没有好像去年首次发布宣言后减少。为了加强年轻人的防疫意识，当局今天起在东京新宿的户外屏幕发放由官员作出的呼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控，早在2019年秋季，中国的病毒研究所人员就出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蓬佩奥在世卫专家组抵达武汉展开病毒调查起源工作之际，发表声明，认为专家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压，取得最新资讯。他说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早在首宗确诊病例出现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几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天就已经出现病征，症状和新型冠状病毒以及一般的季节性流感相似，和中国官方的讲法有抵触。蓬佩奥质疑北京直到今日拒绝提供科学家所需的重要资讯。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较早前喺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近隧道出口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係而家东隧嘅港岛入口呢，交通仍然都係比较繁忙㗎，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咁就由于较早前东隧嘅九龙出口附近有意外，而家东隧港岛入口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龙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康湖居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西贡消防局。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元朗的教育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教育路东行介乎丰年路至到安康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挤塞，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129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 近80个音乐单位问鼎十大中文金曲男女歌手以及乐队组合奖。 今晚八点，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GH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迪神、 支配。 寻常事，认真做。 听到呢个飞机声真系好想飞啦，又 系啊，好想去旅行啊！ 喂，新一年我谂大家嘅愿望都系好想飞啦， 啊、 即系希望快啲回复啦，然之后快啲可以飞啦。 冇错，或者唔系讲到飞咁奢侈啦，快啲多翻啲活动啊，大家可以即系周围行下街啊，冇咁担心咯。 我就希望快啲三个人聚首一堂啫。 哇啊，系啊，冇错，我头先听错咗，我以为你想快啲生添。 都开心嘅， 你啲人生嘅计划咧，啱啱完成咗一 part 之后咧，你嘅屋企人侧边咧就会不停咁 push 你做第二 part。 系啦，咁但系我希望揾翻我哋屋企人出嚟先，就 阿妈 ，hello hello， 仲有我都想去旅行啊， 系啊，想飞啦，唔系你今日唔喺直播室啊嘛，你个感觉上系咪已经系放紧假咧？ 唔系啊，精神上面都喺度噶。 咁精神长存啦，但系你身体你身体上好似即系唔喺直播室啦，咁但系你喺出面就可以感受下出面嘅空气。 其实呢都算系嘅，因为呢我成日都觉得呢，因为我哋惯咗呢即咁多年啦，做直播都一定会系喺直播室㗎嘛。 冇红日㗎嘛我哋。 係啦，除非你可能突然间有啲意外呀、啊、或者有啲事你返唔到嚟先会做啦。但係头先你所讲呢酒店呢样嘢，相信每一个人呢而家都好挂住啦。咁我哋都喺疫情里面呢，因为冇得去旅行，都成日讲好多关于旅行嘅嘢都等佢。 係呀，咪同埋香港好多人就 staycation 啦。 系啦，特登去蝦人哋啦，等人哋繼續渴望啦，但系亦都去唔到嘅。咁我哋呢個亦都係我哋尋常認真做最重要嘅宗旨嚟嘅。咁啊，但係我想講咧，頭先都講啦，話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嘅酒店都特登想俾翻香港人，就係、是、令到佢哋都覺得可以有放假感覺啦。我見到有好多成日都有啲唔同特色，即之前阿師培都有講又或者定的神佢哋都有講，就話有啲就譬如玩係咪叫鬼屋啊，定係叫咩啊？ 邊啲啊？ 酒店啊，系啦，密室逃脱啊，有好多呢啲噶嘛。咁最近亦都见到有打小人系列添啦， 好多嘢，好多变化啦，希望吸引到人啊嘛。 系啦，咁其实除咗呢个之外咧，原来咧世界各地咧，即系我觉得咧，我哋香港嘅酒店都真系比下去嘅。咁、因为原来外地有好多咧一啲嘅创意啊，系令到人哋咧即系。可能是原来哦，你冇谂过可以吸引到人，但是反而原来佢哋又真系吸引到好多人嘅、例如，我想问你哋嘅问题：如果喺一个普通嘅草地上面， 系 只系得一张床褥，跟住有一张简单嘅被，仲有两个枕头，一个茶几喺一棵树下面嘅啫。咁跟住之后，茶几嗰度有眼灯，有两杯水，但系嗰两杯水系红酒杯装住嘅水。但系你记住，冇电嘅，你哋住唔住啊？ 唔住，但系因为我觉得我随便搵棵树下边都做到啦，系嘛？ 系啊，但系过夜喎、啊，仲要 吓，咁咪会俾嘢咬咯。 唔系，但系如果你话，但系如果你话帮我听，即系咁样瞓一晚，我系得到一个好大嘅奖金， 即系佢要俾翻你嘅，唔、系你俾。 系啦，我就会愿意咯。但系如果你话我要俾钱出嚟去个咁嘅地方，即系贴钱买难受啊，我唔得啦。 系啦，咁我哋香港人就矜贵啦，即系我哋都会觉得喂，一定要室内。我哋俾得钱噶嘛，系咪先？梗系要 叹。咪红酒杯啊，红酒啦，你俾杯水过做乜啫？ 系啊，一定会咁谂噶嘛。同埋，喂，你俾眼灯我，但系你冇插头俾我插电，或者插住眼灯嘅，冇得着灯。咁你摆眼灯喺度做咩咧？咁原来咧，英国咧之前咧就有一对恶搞嘅三人组合咧，佢哋专系咧喺呢个嘅U 字头嗰个平台嗰度啦，咁就一啲视像嘅短片啊，咁啊分享一啲恶作剧嘅。咁、而佢哋咧就话啦，因为佢之前经常性都会去。唔同地方旅行啦，咁但系咧，因为咧好多嘅唔同嘅嗰啲 air 啊乜乜乜嗰啲咧，咁跟住咧就话，因为啦，见到发现咧就系嗰啲房间嗰啲价钱好似都唔合理嘅咁样，又觉得好似硬系争咁啲嘢啊咁样啦，所以决定咧佢就不如突发奇想啦，就做一个嘅恶作剧啦，于是咧打造咗一个声称零成本史上最差嘅呢个嘅房间去租俾人，咁呢一个就系头先所讲啦，佢哋就突然间受到呢个瑞士啊，其中一间酒店嘅启发。咁呢间酒店咧就大有来头嘅，点解咧？原来佢哋咧就曾经啊，2009年嘅时候咧就将一个废弃嘅客 電嘅發電站啦，一個區域啦。那個山頭咧就將佢變成一個露天嘅住宿。咁當然啦，因為人哋係一間真係酒店去經營噶嘛，咁啊即係食個環境或者食嗰個嘅主題嘅啫。但係入面一定係有曬嗰啲舒適嘅嘢啦。咁但係呢三人組頭先都講啦，佢哋想打造免費嘅房啊嘛。於是佢哋就上去一個社交平台度執一啲啦，或者徵召一啲啦免費嘅嘢，包括就係頭先所講嘅床褥、枕頭。被同埋頭先嘅燈啊、杯啊嗰啲，所以當然應該佢自己自費嘅，咁冇理由真係畢啲河水咁衰格。 去到幾盡咧？究竟要免費？ 係啊，跟住結果咧，呢間房咧竟然真係有人想租喎。佢話擺咗入去唔夠24小時，已經有10個租客租啊！ 咁搞笑。 啊、 但我想緊呢會唔會係首先佢都有啲安全嘅保護嘅，即係可能我唔會無端端有嘢衝埋嚟咬我，佢可能都有 security 嗰啲，定係乜都冇？ 冇噶，佢真系一張床擺喺樹下面咯。 但你講呢一個咧，呢兩個即係可能整蠱嘅三文草啦。之前咧其實有另一個咧，我唔知係咪同一班人啦，佢咪加咗成員。我睇嘅時候咧就兩個外國嘅後生仔，咁佢哋咧就運用自己屋企，咁自己屋企你知外國屋大啊嘛，咁佢就咧上網去徵一啲嘅房友，一啲 roommate 就話嚟可以俾你免費住宿。但係嚟到咧，你冇以為同佢係 share 咁大間屋喎，佢係揾紙皮搭咗間屋啫。 吓、啊，即系唔系住佢啲房？ 系啦，佢只系搭咗一个啱啱够一个人塞落去嘅迷你仓、 嗯， 然后你就要入嚟，即系以为哇间屋好豪华、好靓啊！入到去嘅时候带你去你间房啊，就系呢间纸皮。跟住嗰个人就系嗱，但系啲人系好笑嘅，有啲反应就咁好大，吓、哎、搞错，你帮我住咁嘅地方。有啲就系话好搞笑、啊，未住过咁细个嘅纸皮屋啊，咁靓嘅你纸皮屋，跟住入边咧系帮佢搭晒线咯、 啊。 有灯啦、啊，有插电啦、啊，仲要朝早起身咧，系包你早餐、啊。 嗯， 系嗰两个后生仔，即系煮埋早餐，然之后叫你，喂，你过嚟食啦，或者摆喺嗰个纸皮嘅侧边咯，即 系 好似俾小狗狗嘅感觉。 但我觉得咧，呢个系外国人先至会中意咯。香港人住惯啲咁细屋，我唔想再住一啲咁细。 同埋香港人去到入住，应该已经系闹交咯。 系啦，点解我要住大床咁啊？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尼、迪神、思培， 寻常事，认真做。 今日摩尼咧，同你讲一啲奇怪嘅酒店啊。 是啊，剛才呢一首歌之前都有讲过啦，就是呢间是方圆只是得草地同埋棵树嘅地下，咁有个床褥呢间房啦，虽然有人去租喎，但佢都有讲有啲人问价喎，一个月可唔可以俾85英镑即係大概872蚊港纸去做一个月租呢咁样。是啦，真係会有呢个价钱嘅，咁当然啦呢一班人只係搞笑，咁最后佢都係冇租到出去嘅。咁、但我想问下你哋两个啦，有冇都遇过一啲好奇怪或者你觉得待遇好差嘅一啲经历呢租酒店嘅时候。 嗱我就遇过嘅，咁但係呢嗰、个係真係我俾钱去受难嘅。因为去呢间酒店之前呢我係俾个故事吸引。咁呢就喺、澳洲嘅。咁嗰度呢就有一个岛呢係几有趣嘅。咁因为上面有好多企鹅，咁有啲人叫企鹅岛咁样啦。咁、但係去到嗰个岛入面呢，咁我就。 咁好冻㗎喇，会唔会㗎？ 唔係嘅，下毒 少凉凉地咁样。 係啦，凉凉地嘅。咁、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喺嗰度嘅。咁你又都可以叫做参观下咁样啦。咁但係去到嗰个位置嘅时候呢，我就去入住一间嘅屋。咁我决定喺嗰度过一晚嘢。咁嗰间屋咧，系因为佢话系前身监狱嚟嘅。咁你梗系谂啦，哇，能够住到喺一间以前嘅监狱屋，好多古迹咁样啦。跟住你会谂啊，个环境会系点嘅咧？我本身住之前咧，就系谂系咪一个好大嘅仓，然后有铁笼。然后咁佢铁笼，因为而家都要变咗系房啦嘛，咁佢都要少少少帘咁样俾你拉遮遮咁样啦。咁但系去到唔系咯。 都是在个铁笼里面 的。几钱 先？哇，其实都成挨近1000蚊噶，因为旅游胜地嘛。 1000蚊我唔一定唔制啊，贴钱买难受。 系啊，同埋应该系好冻噶，会唔会系专登俾啲好薄皮你啊？跟住你要瞓嗰啲板系冇床。 因为我 晚餐系一个苹果加一个馒头， 我真系惨啊！ 嗱，佢系食个意境嘅，咁所以咧嗰、那个嘅食嘢部分咧，我都系出面食嘅啫。咁、但係住宿係點樣呢？入到去呢我係覺得真係有鬼嘅感覺嘅。 係咪呢個好灰塵 嘅。 佢唔係灰塵呀、佢係細細個嘅一個空間，然之後一個石壁咁樣呀。然之後呢你個門口好矮細㗎。咁然之後當你捐咗佢嗰間房入面呢個廁所尤其是我係成晚唔敢屙囉。 你驚有啲嘢拗你背脊、 因為佢好細好窄好白色牆，但有少少黑掹掹，嗰間燈呢係藍燈嚟㗎。 臭唔臭㗎？ 唔臭嘅。舒服嘅，其实个味道系冇好唔舒服嘅，冇香味嘅，但系好简陋咯。总之你就系当一间柴房咁住咯。咁、但系因为入到去住咧，我唔记得系未挨一千，挨近1000咁样啦，因为好一段时间。咁但系嗰阵时特登俾钱去住呢间酒店咯。 但系瞓系咪有冇床褥噶？定系 我嗰晚其实冇乜瞓到觉， 真 系 好惊， 因为真系好惊。嗰阵时系啊。 黐線嘅嗱，首先我一來我真係覺得呢啲有鬼啦，二嚟嘅就係咧錢買難受，頭先講咗，第三嘅就係你唔覺得好唔老禮嘅咩？係 啊，怨氣好重噶嘛，裏邊應該 係啊，啲人成日都講話，喂，你有啲咩事盡量唔好入醫院啊，去殯儀館啊、監獄啊呢啲噶嘛。 唔係㗎，但係嗰陣時佢已經話改建咗好多年㗎啦，同埋嗰個地方已經係個叫聖地地標咁㗎啦。咁你梗係貪得意去玩嗱，我去嗰個地方，我瞓係自己一間房，但係我同行係有朋友嘅，因為個個一雙一對，我係一支公。 咁、我冇得揀，咁我梗係梗係一個人瞓啦，唔通我同佢同佢三個人孖鋪咩？ 唔怪之你咁凍啦。 係啊，因為我唔知 你咁熱情。 係啦，同埋我唔知嗰個隔音大唔大聲㗎嘛。咁所以呢，我就去到嗰度嘅時候呢，其實我係播住音樂，但係好細聲播囉。因为我太惊啦，咁呢个系一个 咩歌啊？黑玉断肠歌。 我唔系啊，嗰阵时听寂寞先生。你谂 下 喺个监狱度听寂寞先生几惨咧？嗰件事。咁跟住我就系、好辛苦地度过到第二朝咯。 啊，如果系我嘅话，可能我未必可以成晚都喺间房，我可能会坐出出边、 你唔会想出去噶，出面仲恐怖啊，黑掹掹噶嗰度。 系啊，出面会唔会多人坐咗喺度先？ 冇人噶出面，但你听到啲动物喺度行嚟行去咯。但系系咪真系动物？我唔知道啊，我冇搞，我冇研究到啊。 喂，有冇曱甴噶？有冇曱甴噶？ 诶、又冇、真系冇乜。嗰、个环境其实干净嘅，只不过系佢嘅气氛令你觉得恐怖咯。 唔系咁，其实咁多年咧就应该冇晒嗰啲嘢噶啦。咁不过如果我 咁多年就冇晒嗰啲嘢嘅咩？嗰啲可以留好多年 嘅。我冇听过，如果咪啲古堡点会日都有？ 咁你好多阳气入咗去嘅时候，咁自然嗰啲嘢就会弱势一啲噶啦。正常逻辑嚟讲，我估 好少听呢、這个 系咩？ 好少听呢啲。 我都听到成日都话十大猛鬼酒店。 你上次话、你上去酒店你都话惊啦，嗰啲恐怖酒店系啦。我嘅一次经历就 系 咁啦。 系不过如果你讲话恐怖酒店咧，喺头先你讲过 Air 嗰个平台咧，我都中过一次超级嬲嘅招。话说咧，我就同屋企人去啦，咁谂住咧，成家人咁我就租一啲大啲嘅房，谂住俾佢一啲特别嘅经历咁样啦。咁我就拣咗一间啱啱装修近西门町嘅，佢话咁结果咧，我 book 完之后啦，去到当地啦，不停咁啊打俾嗰个房东，冇人听，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跟住全家人已经企晒喺台湾嗰度等紧啦。跟住之后，台湾嗰度等啦，系啊，西门町嗰度等紧啦。咁跟住之后咧，过咗冇几耐，终于揾到佢啦。跟住佢就话咧，嗰间屋咧水喉爆咗，跟住佢就话佢而家揾紧另外一间俾我咁样啦。跟住话吓，我去到你先话俾我听，同埋好似话系唔系当日爆嘅，系装修紧咁样啦。咁我已经好嬲，咁我又揾紧咁啊算啦。结果揾咗好耐咧，佢带我哋上去一间屋啦，嗰栋大厦咧已经系。超级无敌旧噶啦，入到入去咧，一打开门啦，里边有尘啦，跟住啲装修系有啲系烂烂地啦，跟住个地砖系烂嘅，张凳系烂咁样啦，好似好耐冇人住过，咁我就好嬲啦，用咗咁贵嘅价钱去买，跟住结果咧，我 search 夜晚我心心不忿啊嘛，跟住 search 哇，栋大厦发生过一啲恐怖嗰啲鬼故事啦，跟住劲惊，跟住我第二日咧就揾到我台湾朋友帮手，佢就话我就擒轻佢啦，即系投诉啦，就话点解我用咁贵嘅价钱，你俾我住一间咁恐怖嘅酒咁恐怖嘅地方？咁结果咧，其实呢个平台佢最后系有 refund 俾我嘅，咁样、即系有个都好嘅结局，不过中间就好惊咯。 所以其实我去酒店之前咧，通常我都会做定啲 research 咧，就系、打一个人酒店名，后面打鬼。 唔系啊，我民宿嚟噶， 都 check 到噶、 我本身佢话新装修嗰个位冇啊嘛， 民宿都 check 到噶、 佢临时改个地方啊， 哦，冇办法啦，好啦，我哋而家都系上网 check 下，唔好 check 啲鬼啦，总之有地方咧就 check 下，边有得去，有得玩就好玩啦， 有得去先算啦。 我想清洗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薄雾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独，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里，拾回活着的自觉，自有血有泪，身强壮比较敏锐，谁要做傀儡？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裸

港鐵回覆查詢表示，不清楚影片來源和拍攝時間，車站沒有相關事件的記錄，亦沒有收到乘客的求助，有需要時會配合警方的調查。港鐵又說非常重視事件，呼籲乘客不應在鐵路處所內作出不雅、令人反感或者造成騷擾的行為。如果有乘客遇到類似情況，可以聯絡港鐵職員或者報警處理。天氣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天氣清涼，早上气温大约14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晚上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初时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嘅，龙尾喺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过咗西贡消防局。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观塘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道休憩处一段的慢线仍然是会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你大个咗之后想做啲咩？ 我大个之后想同爸爸妈妈一齐去世界各地玩，咁就可以知道世界各地嘅文化。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迪神施培寻常试认真做，Saturday Game On。 今日咧就系师培我咧出题啦，究竟带咗啲咩特别嘅嘢俾你咧？ 我揾翻个战友出嚟先啦。 系战友，战友，佢一早已经喺度啦。 系啊，喂， 我系史上最废嘅战友啊！你哋好， 点会啊？我先系， 我哋加埋就系强噶啦，正所谓富富得正啊嘛。 唔系，我觉得你哋未必估到啊，不过就 系咪啊？ 我觉得今日 咁今次真系大件事啊 ，Dixon。 系啊， 佢平时话估到嗰啲，我哋都估唔到。 喂，咁不如我早啲开股啊，今日。 今日直接开 系 嘛？系啊，开咗， 讨论下佢啦。 唔系你望到嘅话咧，你会知道系咩嚟嘅。 OK， 咁啊，俾咗第一个嘅 贴士，啊，俾咗贴士先啦。好，咁其实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女仔比较熟悉啲嘅。不过咧，女仔亦都未必一定用过呢一样嘢嘅噃。 哇！咁抽象， 即系偏向女仔会用嘅物品。 好，咁我哋嚟 level one 问问题啦。诶，有趣啊，倾下倾下嘅， 唔紧要啦， 冇问题啦，俾一次机会佢啦，俾一次机会佢啦，好唔好？俾一次机会啦， 嚟嚟嚟。 Game on level one， 你问先，我问先。 我问先啦， 好啊，你 啊，我想问一下咧，系咪真系一定冇男人会用噶？ 喂啊，佢头先好似讲咗话，即系 冇啊，佢话女仔会识得多啲啫嘛，同埋未必女仔会用嘛。 男人我用， 咁但系有阵时系啊，男人可能会用噶嘛，一定唔用嘅。 九成， 九成， 九成， 另外 有一个 percent。 如果会用嘅男士应该系比较知性啲嘅。 O、okay, K， 即系可能眼线笔嗰啲咯。会唔会啊？ 我会唔会咁 hea？ 我问，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类似呢啲。 你系咪又系喺日本嗰啲铺头买嘅？ 呢间唔系，呢间唔系日本嘅， 呢间唔系，即系呢个牌子唔系日本嘅。 呢个牌子啊，我唔知咩牌子嚟。 咩叫呢间唔系啊？ 我嘅意思，我买嗰间铺头咯。 哦， 因为我都唔知咩牌子嚟噶，佢特价，本身100蚊，而家20蚊。 平咁多咁，即系冇人买啦。争 咁多， 系啦， 即系冇人买啦。 但系咧，最好笑系咧，我本身其实冇见过呢样嘢，我觉得几得意嘅。但系咧，我如果我平时行入呢间铺头，我见到佢写住呢啲字咧，我就真系唔会买。写咩咧？赠送产品，佢喺嗰个 packing 度写住赠送嘅，跟住之后话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咁样咯。你下面贴个价钱，我点卖啊？ 咁又唔好咁讲，赠送产品咧有一啲铺头咧行销嘅方法就系、是、啦，我先赠送新品啊，你冇见过嘛？我送俾你、嗯，你玩完翻嚟，你觉得唔好即系觉得好想要再攞嘅话咧，唔系送啦，系俾钱买啦。 我都试玩， 只系试玩咯。 喂，而家真系开始兴喎。 我自己都系啊，即系啲人成日赠送咗，譬如我之前买嗰啲咧梳啊，梳眉毛嗰啲梳，跟住之后咧有人送咗一个唔知乜鬼即系清洁嗰啲嘢俾我啦，跟住之后我发现哦几好用喎个泡泡，跟住自此之后我就真系走去买佢哋嗰啲产品咯，即系真系会因为你嘅赠品，如果人哋用完有兴趣嘅话，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策略嚟噶，你唔好睇少呢样嘢啊。 不过用钱买， 佢仲特登写到100蚊就系虾你想买啫噃。 系啦，唔系不过我亦都因为佢觉得佢几得意，咁所以买翻嚟俾大家睇。 好啦，佢已经查咗我哋好远啦。 20至100，20跳100啊，系20蚊啦而家。 冇错， 即系跳到100蚊，本身100蚊跌咗。 本身100蚊，而家跌到啦20蚊。 系面部嘅一啲工具嚟嘅货。 面部嘅，哇，咁快已经去到气肉，我好紧张。 即系美容嘢嚟噶嘛？ 美妆类啦， 帮女仔又扮靓又知整，唔系眉啊鼻噶啦，剪鼻毛嘅。 哇，可能粉底呢九成喎、哦、因为而家画眉都多咗男洗㗎，但如果你话用粉底就真係少啲。 粉底少啲咩？ 粉底少啲，画眉画眉多啲。 虽然我唔識啦，可能因为粉底呢啲，但我见我身边有化妆嘅朋友仔呢，佢哋全部嘢都用晒喎。 男仔喎、 哦、 出街喎、 哦。所以我唔知道係咪呀，即唔知係咪真係咁，我会唔会身边就係嗰 1% 嘅男仔呀、 啊你都似系嗰一个 percent 嘅，但我觉得你真系冇呢样嘢。 咁的神似啲定我似啲啊？ 唔系，咁你一定用啦，系嘛？ 唔系啊，即系我头先所讲形容啊，即系粉底同埋眼眉啊，跟系嗰啲咁嘅捉佢入墙角啦。 咁你觉得即系眼眉定系即系 粉底啊？ 粉底系啦。 眼眉定粉底啊，两样都唔系、 哦。 其实咧，粉底系真系而家开始多咗男仔用嘅，因为我见到韩国咧好多男仔系比较知整啲，或者佢其实都好贪靓噶嘛。咁、我又觉得男仔用粉底系冇乜问题嘅，即系你想靓啲啫。 嗱，我想问啦，唇彩呢家嘢系咪唔系个个女仔都一定用噶？因为嗱，在于男仔嘅角度咧，我系中意睇唇彩多过唇膏嘅。 吓、啊，真系噶？ 因为我系中意见到女仔个嘴伶立立嘅。 哦，咁但系如果嗰个系你女朋友、一射落去嘅时候， 唇彩靓啲咯， 黐住你个嘴唔会觉得？ 我又冇乜太大嘅呢啲唔中意。 哦，因为你本身唔中唔怕黏嘅。 O K 噶。 哦 ，O K。 但系我就想讲咧，又可能系真系呢样嘢。 因為我最近睇啲韓劇咧，多咗男仔咧係搽個嘴噶，即係可能成塊面啊嗰啲咧，就可能真係好白嘅，即係淺嘅。但係你好明顯睇到佢個嘴一定係搽咗啲顏色嘅唇膏咯。 嗯， 係啊，金秀賢都有嗰 個，咁都俾你知道咗， 因為 都好深入。 同埋男仔唔知係咪容易嘴乾啊？即係小水啊，或者嗰啲即係總之皮膚乾啲啦，就好容易個嘴一爆擦上鏡，好明顯啦。 係冇錯，同埋上鏡其實我覺得男女都可能會搽唇膏。不过咧，而家系好多韩妆咧，系真系男仔都有啲唇膏。就算你睇嗰啲比赛嘅节目啦，你见到啲男仔其实而家都会帮佢化啲唔同嘅颜色嘅嘴噶嘛。 系啊，但系咪唇彩啊？ 唔系唇彩咯，唇彩其实我觉得唔系好多女仔出街一定会用嘅嘢。 喂，咁会唔会系清洁用噶？ 清洁用啊，妆清洁用嘅。 哦，清洁用嘅，咁不如咁啦，而家你快啲俾多个 tips 我哋，我哋就去首歌翻嚟 level two 啦。 好啊。呢一样嘢佢又有两层嘅 吓， 哇，好虚喎呢个， 梗系啦， 即系我明白你呢个贴士系俾得冇错嘅，只不过系我谂唔到个范畴啫。 冇错，唔系都话头先讲咗啦，美妆类、清洁类有两层嘅，系咩咧？ 系咪贴嚟噶？ 系咪贴？唔系贴，但系咧呢一个产品，啲人唔系用呢一只嘅，不过好多人咧开始会用呢一样嘢去做特别嘅目的， 唔通系去黑头？粉刺，但系粉刺黑头男仔都会用嘅、哦， 男仔用贴噶嘛系嘛？ 即系做清洁黑头粉刺呢样嘢，男仔都会做噶嘛系嘛？ 系会 即系唔好理系咪贴啦，因为你个产品唔一定系贴噶嘛。但系你个产品头先你话得1%男仔会用啊？ 嗯，嗰一个嗰、那个产品系1%嘅男仔会用，但系做嗰样嘢唔一定系男仔先会做，唔一定系女仔。 咁即系黑头粉刺有机会、哦？ 唔可能噶。 好，俾个时间。 可能喎，即系唔就好，可能。 可能噶，嗯。 你阿 超 带埋标点符号翻工啊，惨啊！ 可能噶句号。 好，一首歌翻嚟啊，睇下究竟师培今日俾我哋估嗰样嘢，我哋估唔估得中啦。 Kim Toriko， 每里有每天只能在家附近走。电梯的终点不是个登机口，听到广播才发现在搜狗。看网球像摆在橱窗里的行李箱，从来都没开过。填不满的行程，只剩下等待外送。Oh please let me go， 换另一种弹奏，该换我松不掉的痛。别忘了我是旅行社的贵客，除了办公室就没有规则，还有五天老子就放假了。也许现在离 Neverland 有点远，一张邮票把自己当明信片，这是拒绝推荐。知道你的事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 一口，找理由找个有色美丽去旅游，只想打卡但不是带来打卡中，看看照片是不是有代购。还没去过的，我们慢慢解锁权利，别再看 travel and living channel。如果你也想走，明天留给我。 one, level two。 好啦，直接摸啦，直接摸啦。 好啊，你一摸啦。 系啊，你啊，嗱，咁啊，迪神今日咧就同阿莫系做 partner 啊嘛，咁你就睇下你会选择服阿莫啊，定系 神之手。 真係好诚实咁话俾大家听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呢亦都可以一齐估下吓，听众朋友係我觉得好醒㗎，佢哋好快就估到。 係咪㗎？ 你唔认同咩？我就认同 啦。你啱我因为呢而家呢我手上摸到呢佢已经係用咗个胶袋去到装住。 係啦係啦。 可唔可以拆架胶袋？ 可以可以，卫生问题所有搵个胶袋笠住，胶袋唔关事。 哦，胶袋唔关事嘅。 係啦。 咁啊先形容一下啦，佢係一支呢好短条嘅筆。咁而呢一个嘅筆呢个尖端位置呢係有一个掃嘅。咁有少少似咩呢，似你哋女仔呢好轻滑眉，然之后呢掃碎粉啊，定唔知掃咩，好细好细微嘅一个筆咁样啦。咁但係啦，佢又唔算极度细微嘅，因为呢佢呢一个嘅 size 长度呢係一截手指多少少。 嗯 ，OK， 咁然之后咧个身咧系呈圆柱形状态嘅。 我估到啦， 你估到？ 我估到。 好啦，圆柱形状态，然之后咧个尖端嘅位置，佢冇得再变形噶啦嘛，系咁系咁噶啦嘛， 系咁就系咁噶。 好啦，咁然之后去到个尖头位置咧，我摸落去咧，佢又似系有两浸嘅。头先师培讲话有两层啦，应该就系个锁咧系有两段嘅。 冇错， 一个内圈同外圈嘅段数。 系啦。外圈是短一点的，内圈是高一点的。 挺好形容得。 是啊。 但阿毛已经估到了，我应该要 投靠阿毛那边。 不是我真的成日都说估到啫，真的每次都错的，或者每次估错。我想问师培啦，这一样东西是不是它的原理大概好像擦纸胶那样呢？ 不是。它的原理是。 不是即是它做它的功能。 即是退去一些东西是吗？ 是退去一些东西的。 哦， 但系佢摸落唔系擦纸胶质料吓， 即系唔可以执噶，唔 系话系咩？ 唔会唔系单用嘅，佢要配合其他嘢用，因为呢个嘢本身唔系一嚿擦纸胶。 阿莫话咩？我话咩？ 系我点解会咁样问佢咧？因为我知道早排咧坊间系兴或者出现咗一样嘢，冇话兴啊，出现咗一样嘢就系譬如你画眉画错画。出咗界，或者可能有一啲嘢你出咗界，佢有一支筆，佢系可以帮你捽完之后就扫翻干净佢嘅。 隔篱位同学过界得唔得 呢样嘢啦？ 隔篱位同学过界可唔可以？ 咁就捽唔走啦， 可以扫走佢嘅。 嘢出嗰啲可能系系啦，呢、這个就系只能够捽就系捽你皮肤上面嘅嘢啫。 如果佢过界，你只能够闹啦。过界啊你！ 你觉得廿蚊捽走一个人咧？咁你俾咗我想捽走好多人。 哇！哇我即刻俾廿蚊，你话帮我听你想出走边个？喂，但我想问，我咪即刻掹出嚟睇先，因为阿莫都已经好似估到啦。 系，但系其实唔系嗰样嘢。 哦，咁即系唔系啦。 但系呢一样嘢都系即系清洁啦，都系帮你去清除一啲嘢嘅。 喂， 咁你望到估唔估到系咩先？ 呢一个咧嘅刷咧个刷头咧好鬼马嘅， 好笑， 好鬼马咧就系因为我完全鬼马到估唔到佢究竟用喺面嘅边个部分，佢又似咧一层楼梯啦，你当一级楼梯啦，就系一个围住原柱一级楼梯，咁然之后咧就中间嗰节咧系高过围边嘅。 我想问下啲毛系咪好软熟噶？ 远噶远噶， 我唔可以讲话好远啦，但系滑咯，佢只系。 我想讲咧，我用念力咧，想象到咧，嗰嚿嘢好似有屋企。 真系噶，居然果然系好中意， 我中意佢个念力， 好有呢个烦恼嘅。 你问我中意佢念力啊，即系佢能够讲到佢用念力，佢睇到嗰嚿嘢，直情系与神明对话一样啊！而家好似。 喂，呢个嘢有少似咧砌嗰啲积木啊，细个嘅时候 L 字头嗰啲啊。嗰一粒咯， 系啊系啊，有啲似啦，有啲似啦。 系、 哇，呢、這个我真系唔系好估到，因为佢清洁用啊，我话画嗰啲眉笔画线清除又唔啱。 唔啱啊！我都想知嗰支嘢系 胭脂， 唔系 洗面用嘅。 洗面用嘅，用喺边个部分？ 洗面用啊， 我转个头就影相俾各位听众睇啊。 擦条颈啲老泥， 唔系颈。 你估过噶？ 你知啊？ 佢真系知喎、 啊。系啊，你之前估过噶。 我今日估过，我今日估过。 系 啊，你头先噏过噶嗰啲名词。块面上面有咩？ 胭脂？ 唔系。 碎粉？ 仲未中？ 仔？ 鼻毛？ 鼻毛？成个失 合 数 系 啊！ 你系计师培上次讲咧，左右 headphone 咧， 你 嗱咩时候咧？ 你要俾多少少牵扯我先似。 耳嘅喇叭 系啦，耳嘅喇叭，耳嘅喇叭，左右嘅。 你沉醉喺世界， 我真系好中意嗰个。 做噶，你逐样估啦，喺块面度。 眼， 唔系眼， 唔系 耳，口， 唔系 鼻。 你都估晒啦，咪就鼻 咯。眼喺边啊？我鼻啊，真系鼻。哦，所以咪鼻毛妈妈。 梗系唔系鼻毛啦， 出面啊， 去毛去黑头嘅啫。 冇错啦。 吓，咁点样可以去到黑头啊？ 呢、 這、 一 个、啊這個、 叫做黑头粉刺手， 你冇去过噶嘛？呢、這个 冇用 过， 冇用 过， 系啊， 因为系咁捽佢个头。 啱啱买嘅都话，黑头粉刺手，佢咧就系有两层嘅，咁啊里边嗰层诶出边嗰层毛系短啲，里边嗰层毛咧就系、是、高身啲长啲嘅。咁佢就话咧，我可以帮你深入毛孔啦嘅底层清洁啦。咁点样用呢？就系佢，你首先要整嗰啲清洁嘅泡啦，然后就揾个扫。咁佢就话咧，平时你可能成日都黐啊，咁佢其实系会令到毛孔越嚟越大噶嘛。咁呢啲就系温和地帮你松动下你嘅毛孔啦，捽进捽进添，捽进个新陈代谢， 促进 嘅 新陈代谢。 系啦，唔该晒，好似嗰啲入实验室嗰啲紧张就讲唔到啦。咁另外咧就系帮助即系清洁咁样嘅，咁但我就觉得佢个外形实在太盏鬼啦，咁所以就买。翻嚟俾大家睇， 系， 我觉得应该冇乜用。 你有冇用过喂，阿莫，阿莫， 即系我冇用过。 你有 啊？你话有嘅？ 我有啊，我有啊，但系我冇用到啊。 哦， 就系因为我已经有啲类近咁样嘅锁啊嘛，所以我就冇用呢、這个。 系咪得？ 我专门个讲嘅话咧，就系、是、咧，即系作为女仔嘅美容嘢啦，真系层出不穷，为咗去，真系好易赚，真系。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眼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操经验解锁新清单，和一关接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靠坚毅苦中走自撑，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冲出新一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从未怕过，锁出新的我，好好跟他切磋，大路直行直过，精彩的画面太多，这一生不枉过，得到比失去多，极恨爱从自我，每秒痛快尽情过。 要变得更强咧，咁你都要即系俾心机啦，磨练多啲啦，你先至会越嚟越犀利嘅。啱听过有郑伊健啊，有呢一首 Stronger。咁啊，每个星期咧，我哋玩呢一个嘅 Game On 嘅时候咧，都想预埋你一齐玩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透过社交平台咧，同我哋一齐倾下、估下，睇下个星期边个出题啦。 暴露过去两个月一直准备由特拉华州寓所迁入白宫。目击者说特朗普近日似乎开始收拾物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总统特朗普指示政府机关设法将采购中国商品和服务降至最低以减少间谍行为的风险。奥布莱恩在声明中指控中国以美国政府的资讯系统为目标试图透过网络等手段摄取系统中的人事记录、军事计划和其他资料。他认为美国一定要采取相应行动来保护美国利益，政府必须调整法规、政策和采取其他必要措施减少针对联邦政府的中国科技和人员间谍活动风险。奥布莱恩未有提供降低采购的比例，但是有美国高级官员说措施目的是阻止中国试图渗透美国的资讯科技网络。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天气清凉，早上气温大约14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晚上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初时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近窝打路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翠塘路。咁而普通道近住福民路回旋处来回方向嘅交通而家都系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的教育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教育路东行介乎丰年路至到安康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挤塞，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咁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咧，喺龙翔道深夜会有道路工程嘅，由凌晨一点半去到听日早上嘅五点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介乎竹园道至到南昌街一段咧，系将会临时封闭。到时沿住龙翔道西行嘅车辆系需要改经联合道、窝打路道同埋歌和老街，而沿竹园道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龙翔道西行嘅车辆，到时亦都系需要改道。咁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各 花田啊，你过嚟睇下。 睇咩啊，曾志豪？ 你带我 B B 几可爱，佢挨屋企个窗口度影相啊，加埋个海景，几有气势啊！ 喂喂，你只窗冇装窗花 ，B B 会随时跌落街噶。 哎呀，系噃，而家有 B B 喺度，屋企每个角落咧都要重新检查过先得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茉莉、Dixon、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日 Dixon 咧同大家处理呢个港珠啦，咁啊港珠咧想讲嘅咧就系想问一下大家咧，以入咁耐啦，可能我哋做呢个行业啦，或者以前读书嘅时间啦，有冇即系上网经常揾一啲相片嘅习惯咧？ 梗系有啦，你一定要做资料搜集啊嘛。你讲嘅相咧系就系自己啊，定系还是系 冇所谓嘅，冇所谓嘅。总言之，你系需要利用到网络世界去寻找相片呢个动作，你会做啦，系咪？ 梗系会啦，尤其是咧好伟大嘅呢个功能。不过咧，我哋嗌翻我哋今日嘅屋企人出嚟先，阿嬷。 嗨， 讲 相噶嘛，系咪啊？ 系啊，讲相啊， 我成日都有睇噶，我好羡慕人哋影相靓，所以我成日上网 search 人哋啲相。 咁你有冇学到一啲精髓啊？摆 pose？ 梗系冇啦，大家睇到我三十几年都系咁嘅样就知啦。 唔系、啊，我睇住你嘅变化、啊， 进化 系啊，睇住你越嚟越靓、啊。 系，但系个姿势完全冇变嘛，如果唔系可以再靓啲添。 好啦，我唔敢再作答啦。咁又系咧， 你睇到好多人真人同张相唔同噶，我做唔到啊。 系啦，系 靓咪得啦。系不过讲到， 因为即系多手啊，做多咗咧，有时会有反效果嘅。 系啊， 系啊，有啲人直情好似头先所讲咁啊，擦纸胶捽甩咗个样咁滞啊， 夸张， 成块面捽甩咗。 不过如果讲到咧，你话咧相片搜寻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系超大伟大嘅发明嚟噶，因为咧系帮咗好多人。我嘅 case 咧就系、是。而家咧，我就发现有好多一啲奇怪嘅人突然间会 at 你啦，跟住有啲女仔咧就可能嗰排寂寞嘅时候，咁可能即系会同人哋倾偈，咁你点知嗰人系咪假咧？我就通常会教啲朋友仔做呢个相片搜寻，佢咧就send 好多相俾你啦，但哇好靓仔啊，跟住好大嘅胸肌啊，即系总之好好身材啦、啊。 系咪唔小心讲佢出口嘅感觉？ 讲咗即系起好出口啊嘛。 系啦，喺幕前同幕咪后嗰个分别 系两个世界咯。 哎呀，俾人睇下 先。唔系咁我情愿听下你。即系私下生活嗰啲古仔好好听， 我都觉得好听啊， 嗰啲好听啊。 唔系咁，跟住之后我就叫佢哋 search 下啦。跟住其中一个经历就系、是、嗰、那个话自己喺外国住，唔知美国定英国嘅男仔啦。跟住其实咧，嗰张相系一个韩国嘅 model 嚟嘅。咁、你真系有疑问嘅话，你就自己有啲系泰国啦。即系佢总系用一啲、你知靓人好多噶嘛，系、啊，但系唔系用最出名嗰啲，通常佢哋都系用一啲即系小有名气啊，或者啲比较低调啲嘅人咁样咯。所以小心啊！ 你真系讲。 呢个故事呢是正正我今日想讲其中一个的题目。 啊、 就是在网络世界呢原来是有些即假想人不嬲都知道啦，是我身边的朋友发生的一个经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哇我不敢面对呢个人咯。就是话说呢佢上网最初下讲緊唔係而家嗰啲社交平台啦，因为係读书年代，我身边朋友读书年代。咁佢读书年代嘅时候呢嗰陣时都未兴话话网上超级多骗案令到大家会浮面啊或者新闻报道啊咁嘅。咁佢嗰陣时呢做咩呢，佢就上网去认识一啲男仔。咁然之后呢就一路傾，咁佢有一个男仔呢就互相傾偈呢傾咗好耐。咁傾咗好耐之后，但嗰个男仔呢成日都要求嗰个女仔最近你点啊，有冇啲咩想去睇下，咁你上我社交平台睇啦，咁唔够啊，有冇啲即係私下嘅相啊可以俾我睇下咁。咁佢又真係会 send 嘅。因为同呢个男仔呢係嗰段关系好 亲历啦。 亲历啦，但我讲少少点解。係因为呢个女仔当初遇到情伤。后尾佢就上网搵人诉苦，咁当初冇系啦，冇爱情发生嘅。咁但系咧，当佢同佢倾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开始俾呢啲相去睇啦。但佢每次问对方攞相嘅时候咧，对方都会系睇唔清楚个样啊，远距离啊咁样啦。咁直至到有一次呢个男仔咧，就求其交出咗一张相俾佢啦，就真系有大头有成啦。咁佢就知道呢个人系讲大话啦。 点解咧？ 个男仔讲大话定个 男仔讲大话？佢知道个男仔讲大话，点解咧？因为俾佢睇嘅呢张相咧，呢张相咧系呢个女仔影嘅。 吓？ 而相入边咧， 真系咁啱得咁巧，佢喺度 flirt 紧嘅呢个女仔影嘅一张相，呢个男仔攞咗嚟用啊？ 冇错。佢话冇可能系你啦，佢心知已经，唉，肯定讲大话呢个人。 呢个我 friend 嚟噶。 点解佢话呢张相系佢影咧？因为嗰个男仔俾嗰张相系一班人 gathering 影，但系呢个曾经试过放咗喺一啲嘅俾朋友转载嘅社交平台，所以呢张相喺网上嗰啲大嘅相片库咧系可以揾到嘅，因为张相系几靓嘅，个岛几靓嘅。咁跟住佢就攞张相话啊，我同啲朋友去玩啊，咁冇可能啦。咁其实一夜拆穿咗佢。 唔系，但系最爆嗰样嘢就系咁，即系成个世界咁大，都可以攞翻一个咁亲手影，即系你话嗰、那个哦，嗰、那个我 friend 嚟噶，都话而家系攞翻一张我自己亲手影嘅相，我一定冇管动咯。 因为嗰阵时系， 但我会觉得有缘喎。 系啊，即系应该拍拖啦。哇，咁都俾你揾到张我影嘅相，系你啦咁样。 嗱，喂，但系另一样嘢又有一个嘅玄机啦。咁会唔会就系呢个男仔懒咧？即系虽然头先我就好似好有缘啫。但是剛才的前設就是迪神都有說話這個男仔一直有問過這個女仔攞他的社交平台啊有沒有相看 的。是啊是啊是啊。 其實他有這個女仔的社交平台啦、他會不會懶到他就真的不記得了 search 過這個女仔而走去攞了這個女仔那張相啊。 因為 你明白我說的 嗎？我明白但因為我就是說這張相呢擺個女仔影的嘛，但不是個女仔自己擺私人平台啊、而是擺了、即是朋友 tag 他然後上載了那些網絡平台。那你知道而家嗰啲搜寻器咪好兴嘅，其实一 search 嘅时候你就可以揾到究竟大约嗰个范围啲相有啲乜嘢选择嘅嘛，咁但系嗰阵时因为个世界未普及到好劲嘅信息，咁所以喺嗰个年代嘅佢哋咧，上网揾一张相其实可以好简单，但系又冇乜蛛丝马迹揾到究竟嗰张相系去边度或者系边个铺，咁所以佢就最终搞嚟搞去咧，掉咗张相出嚟之后就发现，哎呀，原来自己中招啦。摆咗张唔应该摆嘅相，最后冇嘅段对话都系告吹嘅，即系个女仔唔敢再相信呢个人咯，因为呢个女仔觉得我讲咗太多私隐俾你听，而亦都好想同你发生即系发展关系，系啦，咁所以 付出真感情， 付出真感情，咁但系最后系伤感情，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故事啦，但系都未入到我咁嘅正题添， 哦系咩？好精彩喎、啊！但已经 喂节目完噶啦， 系啦，节目完啦。喂嗱，但转头翻嚟我先讲啦，其实同相有关系嘅，有另一件事件发生，呢样咧对大家唔陌生，大家分分钟用过或者睇过添。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口薄。马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汗，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 一头跳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忌，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忌，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几个末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好高企，有种怨气有霎时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頭先就講啦，即係原來咧喺網上世界咧，即係而家更加係啦，你啲相擺咗上網咧，可能你真係要好花少少時間咧去尋求呢個相背後嘅蛛絲馬跡咧，咁你就知道可能好多來龍去脈噶啦。咁但係咧，呢一張相咧，跟住落嚟同你講嘅呢張相咧，我相信咧你哋都一定睇過，俾阿思培睇啦，因為今日我就睇唔到。 係，哎呀好搞笑啊！呢、這個 B B 係加油嗰個 B B 樣嚟。 你有睇過呢張相嗎？ 有見過嘅。呢、這個 B B 咧，佢係好似合埋個嘴啦，佢好似個大人。嘅樣子啦，然後咧就叫大家加油，加油咧，通常你都係將個拳頭點樣講咧？ 嗱，我講少少啦，呢一張相咧，其實咧之前咧好 hit 嘅，咁就係一個 B B 喺一個沙灘嘅背景，然之後咧佢就揸住一個嘅拳頭，然之後好認真咧咁對住個鏡頭笑，咁但係 用念力睇下睇唔睇到？ 係啦，你試下用念力去睇，咁你睇下睇下能唔能夠念力咧？ 你要嗌住我個名先得㗎。 咁啊，思培你要帮手嗌佢名啦。 系啊，你要系啊，你唔好喺台度先得噶。 感受啊， 我用念力啦， 用念力传输。 好啦， 其实咧呢、這个世界网上世界嘅， 哦，练到啦。 呢个 B B 对于你哋嚟讲应该唔陌生啦，成日喺网络上面都见到噶啦。 系啊， 因为佢都几出名 嘅。 系啦，因为佢都几出名嘅。咁啊呢个嘅 B B 仔啦，咁以前咧就系经常喺网络上点解会见到咧？佢俾人改图啦。分別就是你要勇敢啊，或者是好正氣嘅，就是話你要加油啊，努力向上啊，咁樣啦。咁就喺2008年嘅時候，其實是覆蓋咗好多個地方噶啦。 所以其實呢個 B B 已經大個了。 係啦。 哎呀，好想知道啊！ 冇错啊！ 大过咗之后知道呢一张相网传嘅话，其实我谂会好尴尬。 其实佢由细到大惯咗。 嗱，调翻转，嗱，调翻转，如果嗰个系的神或者师陪你哋，细个呢一张相，跟住原来由细到大你系俾人不停疯传紧你嘅样子。你会有咩？你会点？ 我反而觉得可能会嚣喎。 系，我都觉得几威喎、啊。哇！我细细个啊，全世界识噶啦。不过我惊我保持唔到以前嘅可爱咯。 系啊，跟住之后啲人就对比， 系啦、 哎，走晒样咯。 系啦，咁样咁但系嗱呢一个嘅网络小宝宝啦，即系叫做有啲人就称佢叫做成功男孩啊。Success Kid， 咁点解呢？因为呢就觉得佢好有力量啊。 企业家嗰啲样呢。 先讲原来呢张相点嚟先啦、啊、大家都唔知啦只一张相啫。原来系佢呢妈咪呢喺07年嘅时候呢因为买咗新相机镜头佢就想喺沙滩嗰度呢试下机。咁於是帶埋個仔同個爸爸咧，即係佢丈夫咧，就去到沙灘玩啦。咁喺玩嘅過程中咧，就叫個仔望住鏡頭笑啦。咁、那個仔咪揸住拳頭嘅，係 啊。 原來嗰刻其實個仔係揸住一執沙想擺入口食。 哦，咁搞笑。 係啦，原來佢係想擺入口食。咁點知阿媽就捕捉咗呢個鏡頭。咁於是咧，佢就將呢張相好 cute 啊嘛。咁跟住就擺咗上去網上平台。一擺上網上平台第一日咧，已經係300個 like。 啊！ 咁300个 like 之后咧，咁佢就一路都觉得啊，冇乜嘢啦，几好笑啦，俾人玩下啫咁样。咁后屘去到08年咧，就开始全部人中意纷纷系 share 呢张相啦。 嗯， 咁佢阿妈咪觉得好威，定系觉得好苦恼？ 佢阿妈觉得好惊，本身，因为哇，我仔突然间网传，然后俾人改图，因为好就系好啫，但系唔好，其实好多都系有啲可能改咗个仔，原来系揸把刀啊，奸笑啊，咁样噶嘛。系啦，咁最后咧，阿妈咧都见到一堆嘅相片咧，系正能量比负能量多，咁所以阿妈就最后开心翻。咁但系原来呢个小朋友背后有段故事嘅。 吓， 呢个小朋友阿妈点解觉得啊，即系个心见到啲人系觉得个 B B 正能量咧都开心嘅，因为佢觉得感动。呢、这个 B B 原来六个月大嘅时候系做咗一次脑手术嘅。 哎呀， 做咩话？ 做咗一次脑部啊，因为佢系出世嘅时候佢唔足月啊，咁所以佢嘅做咗一个少少嘅手术，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救翻条命啦，然之后咧佢就好开心好感恩，即系个小朋友即系仲系健健康康快乐成长，去到今日呢个男仔叫阿 Sam 啦，阿 Sam 咧已经13岁啦。 哎呀，好彩咋，我几惊呢个故事咧，去到后屘咧，阿 Sam 唔见咗嘛， 系啦， 已经。 冇事， 系啦，冇事。 但系我想知阿 Sam 知道咗细个张相咁红之后，有冇讲话？有冇访问到佢？究竟又点啊？ 阿 Sam 就正啦，阿 Sam 咧知道自己张相咁流传啦，其实佢真心开心嘅。佢觉得哎呀，我张相竟然咁荣幸可以俾人 share 啦，而佢而家系立志做一个 YouTuber 咯。 哦，即系因为由细到大佢都受关注，咁佢就 系啦，就希望可以网路平台咧度分享一下自己啦。咁但系咧佢咧其实因为佢呢张相啦，咁然之后佢都公开咗自己嘅身份啦。咁当其时咧佢早前咧其实喺2014年嘅时候啊，佢爸爸咧。是患咗，即系需要系做一个好严重嘅手术，但系当其时咧，佢哋唔系太多钱啦，咁佢就喺网上咧发起呢一个嘅众筹，希望可以筹医药费救翻爸爸。 啊！ 咁最后亦都系因为佢即系讲曝光咗啦，咁然之后咧系好多人因为佢呢个身份咧决定即系帮佢，希望救翻佢爸爸。咁、而佢亦都系立志咧想做一个纹身师，即系 artist 啦，总之系想做一个 artist， 因为佢13岁啫，咁其实后路未 系 好明确嘅。 系咯，好细个啫。 总言之，佢而家就好想靠自己嘅力量啦，分享多啲正能量啦，俾大家咁样。 系，所以同埋佢其实都好好彩啦，就变咗细个嘅时候红咗，咁所以去到大个需要帮助嘅时候咧，亦都靠呢一样嘢可以喺适时嘅时候得到一啲帮助。 系啊，咁啊， 即系呢个时势啦，即系大家都应该需要一啲关怀或者一啲正能量嘅时候，我都觉得大家应该都行多一步咯，帮帮身边需要嘅人，又或者可以氹下身边嘅朋友笑，我觉得都已经系一件好事。 系，我反而觉得睇完之后咧，我另一个感觉咧就系大家喺用一啲网络相片嘅时候咧，背后如果你觉得好有趣、好有意义，你又不妨睇下紧背后张相有啲咩故事，因为有时好似呢个咁，你系有意想不到嘅故事发生过嘅。 心跳颤动，大世界失重，渺小的互拥抵抗沉重。躺于泥土里，壮阔了根据， 无限成长里一起成长，微笑着，无需担心无声的未来，拿起打开晴天的气概，留给种子放声地喝彩，能开花的梦气看不再，让你我一起为世界栽种更多的爱与梦，大世界失重，渺小的孤勇找到乐土，与风雨争持，向光线冲刺，豁出去一次，发现故事才开始，一串串地迈向更高天空，为了那初衷，一次次地堕进各种困局，要怎么继续 佢哋系 Noway Boys。 拿起打开晴天的气概。 种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0宗确诊个案，49宗是本地个案，当中15宗源头不明，有大约30宗初步阳性个案。实施小区强制检测的油麻地和佐敦一带，有5宗源头不明个案和部分相关个案，正检视新田地街23号。同埋廣東道廣基大廈係咪需要強制檢測？早前已經撤離嘅葵涌石蔭村人石樓嘅09室居民，再多1人確診，09室累計有九人染病。另外有1名住喺高層08室嘅居民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在人石樓收集28個環境樣本，包括確診單位的廁所、廚房喉管、天台排氣喉等樣本，全部對檢測呈陰性，但是中心說不代表可以排除垂直傳播的可能。美國財政部因應香港問題再制裁多6人，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谭耀宗接受访问时回应，无资产在美国，之前已经预料会这样，批评美国的行为霸凌和干预香港事务。他强调为香港大局和繁荣稳定做事是正义、合情、合理和合法，即使制裁为他带来一些不便都无大不了。被制裁的人士还有警方、国安处人员。谭耀宗说，执法人员按照香港法例做事，不应该有制裁行动，亦与美国无关。网上流传片段，两名男子怀疑在港铁车厢内进行不雅行为，港铁已经就事件报警。警方说，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和发布淫亵物品，交由葵青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港铁回复查询表示，不清楚影片来源和拍摄时间，车站没有相关事件的记录，亦没有收到乘客的求助，有需要时会配合警方的调查。港铁又说非常重视事件，呼吁乘客不应在铁路处所内作出不雅、令人反感或者造成骚扰的行为。如果有乘客遇到类似情况，可以联络港铁职员或者报警处理。 通讯软件 WhatsApp 宣布推迟用户必须接受更新私隐条款的期限。私隐专员公署说，欢迎有关安排，给用户有充足时间了解新条款和私隐政策，以及作出考虑。专员呼吁该软件在这段时间进一步向受影响用户提供更多资讯和充分解说，释除公众疑虑。用户原本要在下个月8号前接受条款，否则账户将会被停用，新期限是5月15号。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天晴，明日天气清凉，早上气温大约14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晚上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午夜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东风，初时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西贡的福民路近西贡邓兆坚运动场有意外，现在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非常挤塞的。普通道近住福民路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大涌口路和大网仔路近木棉山。咁在西贡的福民路近西贡邓兆坚运动场因为有意外，现在福民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普通道近福民路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西贡公路近大涌口路和大网仔路近木棉山。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去将军澳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车多繁忙。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的荔枝角道因为紧急维修，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发祥街的中快线仍然是封闭，现在发祥街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左转入去荔枝角道去旺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摄，你凝视紧啲咩啊？ 我凝视紧凝视香港2021年短片拍摄比赛嘅详情咯。 不如你听一下评判之一陈志发阿 Steve 有咩 tips 俾你好过啦？ 点解你会拍校园欺凌？佢话冇啊，因为而家最 hit 啊嘛。咁咁你有冇经历过咧？你俾人你恰人或者你俾人恰有冇吓？冇啊！我觉得最重要系个感觉咯。你边样嘢系最有感觉？如果个感觉你觉得应该唔会同人撞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中意就大声讲出嚟啦！ 总之我唔 唔想翻去啊！我中意香港啊！我想留翻喺呢度啊！我喺香港系可以自食其力，我可以生存到噶。 由黄贤饰演嘅土生土长南亚裔少女 Alina 可唔可以留喺香港？咁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三五成群，黄天怡、方子豪、阿摄携手展翅。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一年十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试认真做慢动作，联动港台电视31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十集，十二个香港漫画家的故事。 Chapter Ten， 叶伟清。 慢动作时段啦，我哋继续啦，有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嘅合作啊，咁啊过去几星期有唔同嘅漫画家一齐倾偈，今个礼拜都唔例外，身边揾嚟嘅就系 Felix 叶，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 Felix， 又见面啦，好中意同你哋倾偈啊，成日都有好多好有趣嘅 project 啊，甚至乎一啲好正嘅合作出现啦，即系之前又有一啲画喺架车上面啊，画喺埲墙上面啊咁样，咁今次咧就唔系讲而家你画紧嘅嘢，系调翻转头想同 Felix 讲多少。关于我们 IP， 即是一个创作人他们的授权啦，要跟大家讲多一点，就是接触 Felix 就是由阿童木啦、动画啦，之后就《武道狂之师》漫画啦等等啦，甚至乎现在也都出了很多一些的创作啦，包括是重机系列啦，开始 build up 自己的 IP。 想问一下 Felix， 其实 IP 可不可以三言两语解释了是什么来的？ 其实挺难解释的知识产权的，我小时候第一次即理解这件事，其实就是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买嗰啲笔盒系嘛，某只猫啊，某个公仔啊，咁嗰样嘢你见到好多铺头有好多佢嘅玩具，或者佢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嗰个角色就系一个 I P 咯，即系我理解而家最早期知道就系咁样 嘅。最深入民心嘅 I P 就系好似 Hello Mimi 咁样啦， 系啦 Hello Mimi， 即系你无论电器啦、文具啦、服装啦，即系你谂得出嘅，佢都应该出过咁滞噶啦。I P 嘅重要性啦，特别你睇 Marvel 系列都已经知道，即系玩具就因为呢个电影，甚至乎唔止玩具，其他周边产品，咁啊变相令到大家都觉得，咦，系一个好好嘅发展潜力，或者换个角度讲，吸金能力好高，对于创作人嚟讲。咁但系要 build up 一个 I P 嘅难度有几高咧？因为唔会突然间我画咗个个中意噶嘛，甚至乎即系个过程啊，或者我哋点样保育或者保护我哋呢一个嘅版权咧？ 我谂个 IP development 真系你首先一样嘢最基本就系要时间，即系当你创作咗一个故仔啊，或者一个形象或者一个角色都好啦，你要需要时间煲佢嘅，煲唔煲得成功系另一回事，但系你一定要需要有翻咁上下嘅时间，令到人哋起码你有一班读者或者有啲人开始逐渐认识佢，啊，知道佢系乜嘢嘢，佢个背景系点啊，而大家亦都喜欢呢一个咁样嘅角色，先至可以发展到落去成为一个 IP 咯。 Time will 我自己嗰、那個香港重機嗰系列，其實就真係無心插柳嘅。最初係完全冇諗住一個咁樣嘅做法去做嘅。作品發表咗出嚟之後，好似幾受歡迎喎。然之後我自己又繼續做落去嘅時候，慢慢地過咗都一段時間嘅。咁做開商品嘅朋友就其實我哋備授權啦。咁我先真正接觸，咦係呢樣嘢。即係其實佢可以慢慢演變成為一個 IP， 佢可以做咗好多其他嘅周邊嘅產品咁樣。 咁其實 Felix 過去都接觸啦，甚至乎創作過啦唔同類型嘅 IP 嘅系列啦，譬如好似頭先講阿童木啊、武徒狂之師漫畫啊等等。你嘅經驗喺 IP 無論授權啦、被授權啦，甚至乎製作方面，有冇啲咩得意有趣，甚至乎我哋好少可會接觸得到嘅咧？即係譬如又話阿童木。有個藍圖要跟住，一定係要咁樣畫嘅喎，或者係點點點，有冇呢啲咁樣嘅規矩啊、階步嘅？ 我自己之前做動畫就真係做人哋啲 IP 多嘅，咁有好多守則要守嘅。基本上佢每一個 IP 佢會有一個 style guide 嘅，咁佢 style guide 其實有幾種啦，即係一種如果譬如我哋做電影嘅時候，可能佢有一套即係嗰個 IP 或者嗰個 character 一套嘅設計嘅一套守則啦、指南啦。點樣運用一啲各種各方面嘅即係無論係啲細節到 graphics 啊、fonts 啊，或者點樣去砌嗰啲盒啊各樣嘢呢，其實一套美術嘅指導嘅一套 guideline 嘅，咁嗰套嘢係要完全要跟足嘅。即係譬如我而家要做一隻譬如阿童木一隻產品，咁佢其實你嗰啲盒好多時候都要跟返佢一套指引去做嘅。譬如變形金剛嗰啲，你見到啲盒其實來來去都係差唔多樣，咁嗰個其實係個授權方，佢會俾一套指示個生產商去做，佢要全部跟足嗰個方向去做。我就做動畫嘅時候就知道咗，原來嗰個運作會係咁樣玩法嘅，即係每一個 IP 其實佢本身應該有一套嘅 style guide。 咁甚至乎有啲 IP 呢，我見過譬如鹹蛋超人啊嗰啲呢，甚至乎佢個玩法就係會揾一啲出名嘅 artist 做一套獨特嘅 style guide， 而嗰套 style guide 咧係可能係嗰個某個人嘅 illustration 嗰個 style 嘅系列嚟嘅，就會出一套系列嘅商品，因應翻唔同嘅市場。咁譬如你見到 Pixar 嗰啲，佢每一套電影咧，佢個 style guide 可能佢唔係得一套嘅，可能有四五套，有啲係 for 啲 niche market 嘅，即係比可能 for 細路仔，有啲係 for 大人，佢有幾套 style guide 嘅，係唔同完全唔同畫風嘅，或者揾唔同人去做。佢有啲係專係做 style guide 嘅公司係幫手去做呢啲嘢。其實嗰個 style guide 就完全係愛嚟俾你去生產或者發展嘅產品用嘅物料嚟嘅，俾一個 catalog 嚟嘅，裏面有好，譬如有50张圖，幾個字款，有50组圖案，你就可以喺裏面做好多 combination 啦，砌你自己個 product 啦，你就可以用嚟出你自己的產品咁樣。 聽你咁講，譬如舉個例啦，迪士尼嗰個模式，我就當米奇老鼠啊、唐老鴨啊呢啲，咁佢有個卡通即係動畫版嘅 image 嘅，咁當然可能你做玩具又有一個，咁原來可能做啲小朋友嘅，譬如好似嗰啲 Chum Chum 咁樣， 另一條 line 係啦 ，Q 版咗你，其實你係另一個設計嚟噶嘛，佢就會再做另一套嘅 guidebook 俾你嘅。係 啊，係啊。 哦，咁幾有趣喎！咁而家呢一種嘅模式你接觸到啦，到而家你自己做創作嘅時候，會唔會都參考？可能自己都要整一套相似嘅街卜兜街去協助未來嘅發展。 係要㗎，不過好花時間嘅。我自己都搞緊，同埋即係一去到呢啲位置就要諗究竟嗰個受眾係啲咩人。舉例，我香港重機嗰其實八成以上都係男 fans 多啲嘅，兩成女仔嘅。如果真係要做，譬如我想開拓一個女性嘅市場，其實我喺我個創作上面，或者喺我要做之後嗰啲 character， 或者要將佢 turn 一個特別嘅 style 係 for 呢一班受眾嘅，咁呢樣嘢要作出調整咯，即係睇你想做個咩市場。單街其實我一直都想做，但係都好花時間，因為你見到佢裏面其實所有嘢係好多範疇啊，佢需要到譬如係好多 design 上面嘅 elements， 即係譬如你 texture 啊、pattern 啊、字款啊，種種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啦。我们是社会精英，并非往前的上士路，留住壮志担心找寒气。 我们是快捷不断的听 Mary Mike Marty， 我外就是小飞， 我来不及吹个英文名。 我们帮财务做个提前看清楚要并非利，我们帮账务愿意原先看待感情不干净，在我们电台前进以后有问题都没问题，在你的配合之下一把数字都是艺术品，我们是专业干什么是道理。 好啦，咁 Felix 啊，以你嘅经验啦，其实有一套街簿系容易咗啊，定还是难度高咗、挑战高咗 其实有就简单嘅，但系我谂做呢套包街嘅时候系 其实需要嗰个资源同埋嗰个想法系要有，都花几多时间去做。咁我而家其实我自己都仲系筹备中，即系处理紧究竟啊。我自己讲真系接触呢个授权，即系呢一个咁样嘅世界咧，其实都系今年先开始嘅。咁我又 join 咗一啲支援计划啊，咁样对于呢方面，譬如法律上面啦，或者你點樣去同人deal啊，即係以前就睇側邊，你都係負責生產嗰啲嘢啫，但係而家你實際上要同人deal，或者要同人哋傾嘅時候呢，就即係嗰個係另外完全一個新嘅一個學習囉。 呢個其實我覺得好分開幾個層次去睇嘅。第一個層次就係就咁純創作啦，即係我係漫畫家或者我係動畫師咁樣諗個故仔去創作。另一個層次就係做一啲生產啊、周邊啊，就係、是、一個生意向啲。咁去到頭先講做街舖啊嗰種呢，就係一啲幕後嗰啲嘅。咁即係其實成個 IP， 即係講個版權都唔係一個人兩個人做得到，都需要好龐大嘅團隊去支援㗎喇，係咪呢？ 其實你創作就唔需要嘅，我覺得。即係我意思指，即係如果你由你最初製作一隻一個角色下，而家啲 IP 都係因為你某一啲故事啊，或者某啲創作係紅咗之後，佢先演變成為一個 IP 嘅。其實幾難，一開始我處心積慮地一出我就要變成一個 IP， 那個其實條路難行啲嘅。咁唔係冇咁樣嘅例子都有嘅，咁但係好多時候係往往都係你做咗一啲創作出嚟，而嗰個作品紅咗啦，而變成一個 IP 嘅作品。你好似以前我哋 Hello Mimi 嗰啲公司啊，或者我哋喺日本見到好鬼多，一向都做開 character， 做好多 一個系列嘅 一個系列嗰幾間公司咧，佢哋就真係全副精神就去打造一隻 character， 然之後煲紅佢。咁佢你見到佢個間公司，如果你入翻去睇翻佢哋裏邊嗰個網頁裏邊咧，可能佢有十隻，有兩隻紅嘅啫。但佢哋呢只係用一種形式，咁當然佢哋嗰個創作，佢哋會用到都係漫畫啦、小動畫啦咁樣去推佢哋嗰個 character 咯。 甚至乎近年我直頭見到東池紅咁樣都已經有啲 stop motion 添。 係啊，即其實佢哋好多種方法會令嗰樣嘢紅嘅。其實外國可能會先喺一啲 social network 裏面出咗 sticker。咁樣紅亦都有咁樣嘅機會，所以嗰個紅嗰個機會就係好多種唔同嘅可能性，但你首先都要有一件比較獨特咁樣嘅作品出咗嚟先咯。 條條大路通羅馬，睇下大家即係用一個咩嘅劇本啦。我諗劇本係靈魂啦，然之後最關鍵嗰個糖衣包裝嗰個造型啦，嗰、那個角色點樣令到大家記得比較入腦啦。設計 IP 嚟講，咁今年你就開始咗呢一系列嘅計劃啦。有冇啲咩心得可以同大家？簡單分享一下，因為我見重機其實都畫咗好多個唔同嘅機械人系列，大部分都係我哋一啲香港有趣嘅，譬如可能係啲交通工具嘅合體版啊，一啲我哋見到嘅路面上面啊、生活上面接觸得到嘅，譬如可能係安全島啊，係啊，或者嗰啲水龍頭啊等等。咁啊，你自己到而家啦，接觸咁多嘅讀者嘅反應啦，有冇發現一啲有趣嘅巧妙嘅咧？ 有啲奇怪嘅，其實我而家呢一個即係香港重機個系列，其實就唔係一兩個主打嘅 character 去建立呢件事，正如你所講，其實有好多香港嘅元素嘅。我自己都諗緊，究竟呢一個所謂嘅品牌，佢個特色喺邊度啦？咁可能佢都係用一個機械人嘅載體，即係或者一個機械人嘅角色，加上香港地道元素去包裝呢件事啦。咁呢個係我諗個品牌上面嗰個最大嘅特色嘅嘢啦。如果要長遠或者人哋記得呢，其實就即係我自己對於創作角色嗰個能力係有幾有信心嘅，即係會做到啲比較得意啲嘅或者你有印象嘅角色。咁但係始終你都係需要一個故仔嘅，其實即係你有一個背景去深化嗰個角色嗰樣嘢先行得完。如果唔係，你可能佢純粹一個好靚仔喎，好得意有趣，你唔會記得佢㗎啦，過咗一段時間。咁好多時候你要將好多啲背後嘅故仔啊，佢代表個意義啊，佢有啲咩特別嘅獨特嘅顏色啊，佢有咩叫咩名，我哋將好多樣嘢呢要扣埋一齊呢，令到人哋大家記得佢囉。咁呢個係要啲時間去煲嘅。我今日都整理過，都我諗有成千隻嘢㗎啦，就係有啲又出街 唔同嘅角色， 唔同嘅角色嚇。 哇！比美呢個麵包超人， 有啲唔 work 啦，當然嚇。咁但係我諗都需要。我而家其實都諗緊一個漫畫，將呢一堆 character 去做一個整合啦嚇，即係將佢包埋一齊。即係正如而家好似最紅嘅角落嚇，角落某些生物啊咁嗰啲，咁嗰啲其實佢背後係好正嘅，即係你睇翻佢嗰個點解咁紅，其實我都開頭都研究過，佢其實即 即係個大小通劇嘅喎。即係小朋友，因為佢嗰個好 pastel 嘅 colour 好中意啦，好簡單嘅造型啦，粉色系列啦，佢好鬼得意啦。咁但係其實佢成班你睇翻佢嗰個背後嗰啲角色咧，喂，好大人嗰件事係，即係佢喺社會上面一啲係被邊緣化或者不被察覺嘅一班群眾嚟喎。但係嗰班人嗰啲心聲、嗰啲日常生活嘅嘢，好同好多我哋社會上面好多 打工仔 啊、各方面嘅人咧，即係不被見到嘅人咧。嘅好多嘅心聲嚟嘅，咁我覺得嗰樣嘢其實係大人嘅，嗰樣嘢就好成功啦，真係佢包曬啦，即係佢包括佢個造型同埋佢背後佢設計嗰啲套嘢嗰個邏輯同埋背後嗰個故仔啊，嗰套價值觀啊，夾夾埋埋一齊咧，就令到佢好成功啦。咁所以啲嘢都要諗咯，係啊。 咁而家故事方向有啲頭緒可以透露俾我哋聽未？ 其實就有嘅，我而家其實用咗就最初比較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嘅。角色啦，即係垃圾盒啦。垃圾盒是怎樣煉成的？開始嘅故事係講點解又會有一個重機嘅世界嘅。早排停咗，我畫咗一段時間，做咗好多個燈箱，做咗一百遍挑戰嚇。咁嗰個完咗之後，我就會寫翻嗰個故事，即係拎up翻曬一啲我自己比較喜歡嘅一啲或者比較重點嘅角色咯。 即係角色當然係對於個作品係好關鍵啦，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其實個故事先係成個作品嘅靈魂啊！大家鍾意嗰個角色或者鍾意嗰個玩具，你買翻去就係因為對於嗰個故仔嗰個 message 好有共鳴啦，或者好喜歡啊！以往譬如你做由動畫啦、漫畫啦，甚至乎而家機體啊、角色啊等等設計，幾種唔同嘅工作你都涉獵過啦、參與過啦。你點樣睇呢幾種唔同嘅工作咧？即係你最喜歡又係邊一種，或者即係最有挑戰性又係邊一種？ 以前就做人哋啲 IP， 咁就即係你又要守好多規則。其實嗰個好多時候係二創嚟嘅，你一定要掌握到嗰個本身嗰個角色嘅特色，然之後加以發揮嘅嚇。你又亦都唔可以過界嘅嚇。而家做自己角色啦，咁其實都一樣嘅，即係某啲嘢你都係你唔可以太離得太遠嘅。你要知道清楚那個角色佢代表啲乜嘢，然之後再加以發揮，因為你始終係創作者嘛，你操控住嗰個樣嘢，你可以發揮嗰樣嘢就多好多啦。咁同埋以前要 teamwork 多啦，你主要同好多其他好多好多好多個單位啦、部門啦去合作啦。咁而家所有嘢都係自己 make decision 啦。或者可能同經理人傾下，究竟即係會對佢品牌上點樣發展，有啲嘢會商業上面嘅考慮啊。咁基本上嗰個創作空間或者自由度又比較大好多啦。 咁你自己咧，即係講緊譬如動畫、漫畫，甚至乎而家譬如 figure 都已經有出現過啦，出咗又開賣啦。即係咁多種唔同嘅載體，你自己又中意邊一種啊？ 即係 multimedia 咧，嗰樣嘢幾有趣。咁講真，你話載體從生產角度一定係。漫画会行先噶啦，你动画始终都系要用钱练成噶，咁你漫画比较容易 handle 得到，同埋资源上我自己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而家好多时候，譬如点解有啲实物化，有好多都系因为大家喜欢我个角色咧。大家一齊 jam 即係嗰個係一個二創嘅玩法嚟。咁有啲可能砌 LEGO 嘅朋友，喂，咦，你個 character 幾得意喎？咁佢又用佢嗰個方法去演繹嘅。咁我係好歡迎呢樣嘢嘅，即係大家 jam 到有時佢俾咗啲 idea， 我又諗到啲新嘅 character 嘅。至於你話 figure 嗰啲，好多而家情況都係一啲授權嘅活動嚟嘅。咁我自己就搞唔掂啦，老實講即係因為佢裏面牽涉到好多生產啊、計數啊、技術嘅嘢咧，就搞唔掂啦。嗰啲其實通常都係俾翻佢有方，即係專業嗰方面。咁佢哋可能攞咗個授權之後，佢哋用翻佢哋最強嘅 professional 去做咯。咁啊做出嚟嗰個實物就即係比我自己去 handle 會好好多嘅。大家發揮專長，見到自己角色實物化呢樣嘢係好興奮嘅。 呢一個就係呢一階段會做緊啦。咁下一波會唔會仲有啲同嘅工作嘅階段會係咩？ 即係明年發展咧，今年可能都傾咗一啲合作計劃嘅。 即係2021年嘅發展。 2021年啦，係啦，我之前咪畫過一隻午餐肉重機嘅。咁後來好幸運地，真係午餐肉公司 endorse 咗出咗個產品嘅，出咗個 tote bag 嘅，咁啊攞正牌嚟做啦嚇。都有一啲應該都可以講，因為都問過佢哋，我做咗批九巴重機即係同九巴合作，佢哋會揀一啲比較獨特嘅巴士，然之後變成咗重機化，咁會出一系列嘅產品咯嚇。咁呢個都好好玩嘅。 淨係型號都有排揀喎。 係啊係啊， 可能以前啲丹拿型號藍色嗰啲咧。係 啊係啊係啊， 期待期待。咁今日好開心同 Felix 講咗好多關於佢 IP 嘅發展啦。咁亦都希望俾到大家啦，無論係而家同業又好啦，或者喜歡漫畫動畫嘅朋友粉絲了解一下啦。其實好多時候香港，如果我哋仍然係靠一支筆一張紙去畫漫畫咧，唔係唔得嘅，係啦。不過咧難度高咗好多。咁啊，可能 IP 呢一個發展咧係變相幫助得到成個行業啦，甚至乎唔同嘅漫畫家啦，或者製作單位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嘅作品啦，香港呢個文化繼續傳承落去，好似好偉大咁啊，繼續揾啖食啦，都好啊，係咪？ 生存啦，最緊要係生存到落去，你先有新嘅作品啊。 係啊，咁啊，多謝曬 Felix， 多謝曬。 行雲千遍，悠悠是青天。我共你可以渡过几个十年，留言一句，人如在身边，用你的想法营造经典。我不管可天昏暗地是变迁，记不清多少的冷面或劝勉，创造晴天，兑现宏愿，来给这世代留念。宇宙怀念，信心不断，信念长存，让我家园心内作轻剑，哪管多少辛酸，以往胜算。